南朝鲜媒体12号报道说，在全境范围内展开的大规模第三次泛国民斗争都成为了全体国民对朴槿惠集体一伙的愤怒和讥讽嘲笑的场地。另外，俄罗斯的塔斯社、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美联社、美国有线新闻广播公司、美国之音广播电台、英国的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法国的法新社、日本的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等报纸和共同通讯社、时事通讯社、日本广播协会12号一起报道了南朝鲜人民展开第三次泛国民斗争，要求朴槿惠卸任的消息。